你好，我是徐飞。今天和你分享的主题是 Twitter 蓝色小鸟还能飞多久下。上一篇呢，我们谈到了 Twitter 的这场变动，对于杰克多西来说，被卸任这件事儿实在有些令人震惊。虽然 Twitter 最后还是给杰克保留了一个职位，但是基本形同虚设。关于这件事儿，有一个说法是 Facebook 的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一直想邀请杰克去他的公司担任高管，所以为了留住杰克，虽然公司董事会把他撵下了 Twitter 的 CEO 职位，但是还是给他保留了一个虚职。杰克在离开 Twitter 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开始穿梭于各地寻找自己的下一个目标。很快他就找到了这个目标，也就是后来的上市公司 Square。 于是 Twitter 正式进入了埃莲·威廉姆斯的时代。而埃文面临的现状，一方面是公司的软件体系架构非常的不稳定，用户体验不好，造成了用户增长放缓；另外一方面是 Twitter 一直都无法赚钱，前者是无法和用户交代，后者是无法向董事会交代。埃文的上任很好的解决了第一个问题，并且迅速和员工们打成了一片，但是他显然并没有很好的解决第二个问题。与此同时， Facebook 的马克在埃文任期中前后两次发起了对 Twitter 的收购，当然这两次收购中埃文都没有把公司卖掉。伴随埃文成长的 Twitter 依旧无法盈利，这让董事会对埃文的忍受度越来越低。与此同时，进入2010年，杰克这个名义上的董事会主席实际上没有任何实权，也完全退出公司管理层的人在公开场合代表 Twitter 接受各路媒体采访，与各个投资人联系。他这样做的原因，一方面是在努力的宣传他自己是 Twitter 这个想法的最初创始人，一方面呢，也在努力为自己的新公司 Square 寻求投资。在杰克这个有名无实的主席努力代表着 Twitter 公司和各方媒体接触，阐述 Twitter 创立故事的同时， Twitter 的董事会和 CEO 埃文却穷于应对杰克的各种采访，造成了很多公共关系的问题。杰克的做法成功地赢得了 Twitter 的新一轮投资人彼得芬顿的信任，而他恰好也正好是董事会的新成员。经过杰克的不懈努力和投资人的鼎力支持，加上埃文自己有限的盈利能力，2010年10月就像上次埃文开除杰克一样，董事会也让埃文下台了， CEO 迪克·科斯托洛正式接任 Twitter 的新一任 CEO。 那么话说回来了，杰克为什么在迪克上做了这么多的努力呢？这就涉及了迪克接任最广为流传的一个八卦。按照之前私下达成的协议，迪克会做一段时间的临时 CEO， 而后就把位置给杰克。这事情啊，显然没有发生，但是杰克在新投资人的支持下，六个月后终于名正言顺地再次回到了 Twitter。 这次呢，他担任的是关注产品开发的执行主席。迪克给 Twitter 的最大贡献，一个是 Twitter 烂摊子一样的基础架构和经常就垮掉的服务器终于在他手上修好了，第二是 Twitter 终于开始赚钱了，这两者都是迪克继埃文之后取得的成绩。2013年10月， Twitter 上市了，IPO 价格26美元的 Twitter 股票在上市当天一度飙升超过45美元，随后很长一段时间里 Twitter 的股票一直在比较高的位置。但是迪克虽然带领 Twitter 赚到了钱，公司的净利润却一直处于亏损状态。华尔街呢，通常会给新公司一段时间，这段时间也就是蜜月期，如果新公司在蜜月期表现好的话，那么估值模式下是一种方式，如果表现不好，估值方式也就不一样了。第一种估值模式是以企业获得新客户的速度和获得新客户的成本为评判的，单个客户成本低，获得客户的速度快，就可以获得很好的估值。后一种估值模式是以公司的实际盈利能力进行估值。 Twitter 在迪克的带领下一直经历着不能盈利、远期目标不明确等诸多不确定因素，所以 Twitter 的股票在经过蜜月期的高峰以后开始节节下跌。这种情况下，迪克显然无法带领 Twitter 走向繁荣。2015年7月，迪克迫于压力辞职，杰克成为了代理 CEO。 公司经过了两个多月的人才挖掘依然无果，于是在2015年10月，杰克终于第二次正式成为 Twitter 的正式 CEO。 面对这个烂摊子，杰克上台做的第一件事情是裁员，这也是很多已经不行的公司通常会做的。但是对于一个曾经有很多愿景、背负大家成长期望的公司来说，裁员的结果显然使得 Twitter 的士气每况愈下，很多牛人都纷纷离开了 Twitter。 杰克并非是救世主，不像乔布斯那样力挽狂澜地拯救了苹果。也许呢，我们这样评价杰克还是太早了，需要一些时间。但是不管怎么样， Twitter 不赚钱这个问题在杰克手里依然没有解决。 2016年的时候 Twitter 又大火了一把，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通过在 Twitter 上进行竞选宣传，让自己一路过关斩将，以黑马的形式入驻白宫。这一举动帮助 Twitter 获得了不少关注，沙特王子要收购 Twitter 的消息呢，也导致股票一度大涨等等。之后呢，特朗普入驻白宫更是继续用 Twitter 发表自己的看法，吸引了无数的眼球。只是呢， Twitter 依然是一个不盈利的公司，股票也早就跌破了发行价。杰克经过两年的努力，显然依旧没有为 Twitter 找到一条通往盈利的康庄大道。如果说几年前大家对 Twitter 充满了美好的愿望的话，这些年来对于这家媒体上很风光但却是没办法赚钱的公司，大家呀就有点说不清楚是什么感觉了。股票市场上最能反映大家对这家公司的看法。Twitter 的股票从一路凯歌人们竞相购买，到跌破了发行价无人问津，它的历程也说明了一个硬道理，公司啊总是需要赚钱的，无法赚钱的公司就算再好也无济于事，毕竟资本家的投资也是建立在未来的赚钱潜力上的，既无赚钱能力也没有赚钱潜力的公司的股票只能江河日下了。于是什么时候 Twitter 真正赚钱了，什么时候 Twitter 才有再一次腾飞的一天。那这不，最近几次 Twitter 的财报告诉大家 Twitter 终于赚钱了，天气的股票也在重新。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5。